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 19.6摄氏度，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中的污染物呢会逐渐增多，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适当的防护工作。预计随着气温的升高，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部分时间呢会感觉天比较舒适，只是夜间部分地区有雨，天气会略凉，外出呢还是请您注意添衣和防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将在27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能见度呢会逐渐改善，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呢，北京地区白天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所以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舒适度的气象指数呢，今天白天的气温会在29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2，因为气温会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人体感觉会略凉。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呢属于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呢正在逐渐的消退过程当中，只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目前呢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呼家楼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呢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从四环一直到三环路二环路的路段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其实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先请上两位老朋友，他们的名字呢，一个叫大白兔， 哎呦，奶糖是吧？ 一个叫美嘉静，你分别知道他们的年纪吗？ 哎呦， 多大岁数了？肯定是比咱俩大。 对对对，肯定比咱们要大，这我还真不知道，六十岁。 差不多吧，大白兔今年是59岁、 哦、 美嘉静今年是56岁。 美嘉静是牙膏是吧？ 美嘉静是宝宝护肤霜。 没法 跟你聊 吧。 美嘉静没出过牙膏。 没出过牙膏吗？你确定？ 我不记得有牙膏，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但是我们今儿说的既不是牙膏的事儿，也不是奶糖的事儿，而是这两位啊，也算是老字号了啊。 对呀、啊。 老字号的业界跨界要创新。他们俩凑一块都是要干嘛呢？ 啊， 他们要出一款唇膏，叫做大白兔奶糖味的唇膏， 大白兔奶糖味的唇膏。 对， 这就是妈妈的吻，甜蜜的吻的意思是吧？ 不知道，就是你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因为我们这一代都对大白兔和美嘉静都很熟悉了啊。那你说你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或者说有这么一支唇膏，现在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会心动吗？你会花钱去买吗？ 看。是谁涂在他的嘴上？ 仅就两个品牌而言，咱不想那么多，谁给你买的呀？谁送的呀？花多少钱呀？就是仅为这两件事儿，哎，你会不会心动呢？ 可以考虑，我觉得轻微型心动吧，动50%吧。 好吧，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两个老字号啊，准备跨界合作出一款唇膏的时候 啊， 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心动的感觉，还是心动的感觉呢？不过呢，有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讨论过啊，就像之前呢，也有一些老字号呢，就是属于这种跨界的出一些创新，但是呢，普遍的啊，说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大家可能还是更认可他曾经的一些老的产品。 关键是现在呢，大家的这个咱们说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也在提高啊。有些时候呢，虽然说情怀牌可以打，但归根结底呢，咱们还是真的得让这产品质量上有亮点、有吸引人的地方。 嗯，还有很多那个网友呢，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说：“那如果涂了这个唇膏就想吃怎么办呢？可以吃吗？” 可以吃啊，我觉得。 唇膏怎么吃啊？除非你做成可以食用的才可以啊。 别那么嚼着吃，轻轻的一下下舔，尝尝那奶糖的甜味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反正涂在嘴唇上的东西肯定食品不是食品的这个安全肯定是能够保证的，我觉得 太过牵强。你跟我说话这个就是尬聊，你知道吗？好吧，我们问问大家的感受啊。如果这两款老字号合并在一起出了这么一款唇膏，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您可不可以脑洞大开一下，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拼在一起跨界创新的呢？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服务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您想自己脑洞大开发明点什么，都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帮您。也出了这么一款唇膏，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您可不可以脑洞大开一下，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拼在一起跨界创新的呢？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服务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您想自己脑洞大开发明点什么，都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帮您出出主意支支招啊。我们这里的高人能人实在是很多，重点的是热心人特别的多。好，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还别说，就是咱们今儿这第一个问题呢，还真跟兔有关系。就是前两天啊，有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就他听别人说啊，说咱们老北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呢，都得吃毛豆，吃煮毛豆， 还得是带连汁煮的 啊， 你也没听说过吧？ 我没听说过。 但加上系统也算个老北京啊，太明，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就没有这个印象。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听众也做了一番讨论，说是上贡用的。后来呢，就这个问题呢，我还专门问了一个行家， 民俗专家， 咱也还真算不上专家，但是他特别好这个， 啊、 也比较懂这个、 啊， 就他有据可查的啊，就有些书上有一些是可以查到的，说那个时候啊，估计挺长年头之前的了， 嗯， 说那个吃毛豆呢，连汁的那个毛豆啊，是确实是贡品，是给 兔爷吃的吧？ 兔爷吃的。哎， 哦， 哎，就是给兔爷吃的。 因为你这么一说，我首先我想到8月15啊， 嗯， 咱们叫中秋节，民间传说不是这天是兔爷生日吗？ 对，而且呢，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连汁儿的那个毛豆呢？就说那个毛豆里面不是有很多种子吗？ 啊、 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啊、 就多子多福的意思， 哦、 有点求子的那个意思。 这么个含义在这儿。 哎，对。另外呢，还说就是，其实，在中秋节当天呀、啊， 嗯， 这月饼都是不吃的。月饼都是供着的，都是第二天16的时候才吃， 撤供人吃。 那个时候都是15那天要拜月，当然现在咱们都不拜啊，咱们都是赏月了、 嗯， 哎，得供在那儿，然后都不能吃不能动。那第二天您拜完了，您才能吃呢。咱们现在都提前吃哈、啊，我都吃了好几个味儿的了。就现在这月饼真是越来越奇葩，什么馅儿都有啊。 哟，这北方人跟南方人又能打起来，我跟你说。 哪天咱们再分享一下啊，今年这个中秋节的月饼，您吃的 什么馅儿的？ 是。老是年间那个传统馅儿的呢，还是新时代的奇葩馅儿啊、 嗯？ 好，这个问题咱们说完了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说您了解的知识点，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 嗯、 中秋佳节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讲究？ 讲究。嗯。 下面的问题呢，都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忙的了。这位听众说，新买的衣服上那个图案里边的那个线头，好拗口啊！你念一遍。 新买的衣服上那图案里边的线头扎人怎么办？它是那种两面绣的那种，其实、 哦、 就在贴身的那面也有这个小针头线头，不是针头啊，线头短的、那个、 你是容嬷嬷吗？还针头？那个就是您别不爱听啊，首先呢就是可以肯定说这个衣服呢它做的不够考究， 对， 即便说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如果说有图案的话、 嗯、 它有很多的线的话，也应该贴上一层布， 对， 再贴身穿。 对， 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考虑啊，我的经验就是说您找一块绵软的布， 嗯， 然后把它缝在上面，就把那个图案啊给它盖上，盖在里边，不是盖在外面 啊， 就缝在那个贴身那边里头一般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衣服，如果说里面可以套个小背心什么的， 对，我也想 把它挡上， 先来个打底衫，这样的话就好很多、 嗯、 然后你说要拿剪子细致的一点点都给绞了可以吗？ 即便是绞了以后它还有那个小头头，它不可能绞得那么细、 哦、 另外呢就还有一种衣服吧，就是它是那种亮片儿的、 哦、 啊，那种线头更多、 哦、 就如果说做衣服的人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只是为了外面好看没有贴上那一层布的话，你还真得自个儿想点辙，要么里面穿一件衣服，要不然呢自个儿缝一个布在上面。 我觉得贴身的衣服最好还是别咬这些净是这些针头线脑的， 就为了好看嘛，现在不是流行这个花瓜式的衣服吗？花里胡哨的啊，能退货吗？好吧，如果说这件衣服呢不是像我想象的啊，不是一件特别好的衣服的话呢，您就自个儿处理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件特好的衣服还挺贵的话呢，您觉得自己处理不了，您拿到外面去找专业的裁缝，他们指定是有办法的。好的衣服的话呢，您就自个儿处理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件特好的衣服还挺贵的话呢，您觉得自己处理不了，您拿到外面去找专业的裁缝，他们指定是有办法的。 挺贵的衣服要还扎人，我就给他曝光了。 好吧，就是各种情况咱们都考虑到啊，都考虑到、 嗯、 大家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可以给这位听众出点招，或者您有没有穿过这种被线头扎人的衣服啊，毛衣是有点扎过去哈、啊、 对， 嗯，得套到那个秋衣秋裤 里头、嗯、 对，下面这个问题啊得大家出主意了。 我外甥啊喜欢小动物，听众朋友啊，这是过生日，我想送他一个小动物、 嗯、 但是老送什么猫啊狗啊这些也比较乏味，现在都流行养什么别的比较新奇的小宠物，我知道有什么荷兰猪啊仓鼠啊龙猫啊这些东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更新颖奇葩的是吧？ 对，嗯，想问问 你还知道吗？ 养宠物的我知道身边有朋友养蜘蛛和蜥蜴， 哦、 嗯， 就是可以养殖的那种是吧？ 对，它那蜘蛛是能放在手上爬就玩的，就跟 蜥蜴有，蜥蜴确实是有、嗯， 而且关键你知道就特让我想不通的是，我这朋友啊，怕猫怕狗怕所有这些毛茸茸的东西，但是他养蜘蛛。我说那蜘蛛上的那就在你手上爬，你不怕吗？不怕。我不知道人这心里是怎么回事， 比较另类啊。 对， 还有什么，其实兔子也可以吧。 兔子可以，兔子我 小时候养，对，就是那种小兔子，现在就特别萌的那种小兔子 啊， 其实也可以啊。 那得您得挑种。 外甥是个男孩， 男孩、 哎、如果说可以接受那些，但这个小兔子太萌了是吧，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啊。问问大家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宠物现在比较流行养的啊、 嗯、 年轻人应该都知道啊。 嗯 嗯，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二手手机想转给别人要怎么处理最合适。 哦，手机、 你的手机不用了给我啊，不是，我的手机不用了给你。 对， 嗯， 嗯，您看您的手机里面啊，它都有一个就是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在您打算把它送人之前，一定最底线的选择这个选项，把它恢复到出厂设置，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都覆盖掉了。但是这种覆盖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如果对方拿到您手机的人啊，是一个电脑的高手，他仍然有可能在数据恢复之后，把里面的一些东西呢，给复制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提倡您要是转给别人，转给身边自己的朋友，知根知底的人，做这么一个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如果是完全不认识的人，陌生人，又有一些数据您不希望它外流的话，在手机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清除所有手机内部的这个东西，您要把这个程序反复的运行10遍以上 啊。 哎， 清一次不行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清一次我就有很大的几率给你恢复回来，清两次、 哦、 我这个几率，我要再想恢复这个几率就降到50%。苹果手机里面呢，它是有这种默认的选项，您是选择删除一次还是选择删除10次，不用你手动去删除10次，点那一下它就能自动在后台给你删10次。实际上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写入一堆无效的文件代码，再把这堆代码抹了，再写再抹，反复10次之后，就基本上可以确保你原来的文件已经粉粉碎了。 费事儿吗？一次的时间多不多？ 扔在那儿等着它，大概几个小时。 哇， 如果是重复10次的话啊，单次的话很快， 就只是把它恢复成出厂那个默认，可不可以呢？ 那对普通人可以，但你要把那手机交给我，那你里头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那就完了、啊、 那我多默认几次呢 就可以了。10次、 哦、 10次的话就可以确保 都是可以的。 哎，对对对、哦、 行吧， 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好吧，那这也算是个窍门哈。很多人可能就清一次或者就格式化了， 哎、 就不管了， 格式化都不够， 是吧？ 对，我都能给你找回来。 就即便是格式化了，你要多格式几次， 格式化10次， 就甭管是你用什么方式， 对， 都得10次， 对， 7次都不行， 10次是最保险的。现在数理统计上来讲， 你说我们容易吗？好吧，那我这手机还是自个儿留着吧， 自留着吧， 自个儿留着吧啊。嗯，下面这个问题呢，还是跟手机有关系啊。这位听众说，把手机还有这个电脑的屏幕调成绿颜色，真的可以护眼吗？真的可以缓解视力的疲劳吗？这个怎么说真的假的？肯定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前两天你这问题还真问着了、 啊、 我还真看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专门写了一篇这个真的那可以称得上论文一样的啊。我们可以不考虑那些理论依据，我们只看最后的结果，只把手机屏幕电脑屏幕调成绿色，不会对您的视力保护起到任何的作用，唯一能够起到的就是让您心里面觉得哦，我看的是绿色，舒服了一点， 基本属于心理安慰、 哎、 是吧。 我们强调的说多去看些绿色，指的是真的看远方大自然的绿色，森林啊草坪啊这些。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即便调成绿色，它也仍然是一个光源，那么我们去注视它就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损害。 对，所以说那个颜色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对 哈、 嗯， 貌似感觉你看到了绿树森林，其实人家是希望你看到真正的绿树森林。因为视觉疲劳有两个原因我们都知道，一个就是说你本身眼睛就不好，你有疾病、 嗯、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确实太累了。 对， 那如果你排除这两个因素之外啊，经常到户外去走一走，你不就远离了它了吗？ 对， 那么户外什么东西最多呀？哎，当然是绿颜色最多了。嗯， 所谓的看绿树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这眼睛啊，就是咱们说把聚焦点投到远方，这样的话我们的睫状肌可以得到放松，这个才是真正让我们的眼球啊休息的一个正途。 对，其实所谓看绿树看绿草坪也是往远看， 对， 这个是重点，而不是真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嗯、你往远处看高楼是吧，看一飞的鸟都是可以的， 家里 往远处看啊， 两盆翠绿翠绿的什么绿萝呀 什么富贵竹啊、嗯、您要是贴在眼前对眼看一样， 那我 该近视还得近视， 远远的在家里面放一捆大葱不是一样绿，韭菜也行， 都行，哎，对、啊， 芹菜叶是吧？ 韭菜更好，芹菜，对对对， 啊、 这些行。 你看、啊， 还在浅点的， 还得是嫩芹菜是吧？ 对，对 行，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阳台的话啊，可以在那儿竖这么一个东西，很醒目，然后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哎，就看它， 嗯， 也挺好，也挺好啊，就主要是让眼睛休息啊，嗯，好吧。下面几位朋友呢都是找人的，但是找的是不同的人啊。昨天呢有位朋友呢就是咨询月嫂的事儿，想问一下我们哪位帮友呢在用着月嫂，他想提前咨询一下，因为他也打算用，但是他昨天没留电话，今儿呢、 啊、 把电话补上了啊、 嗯、 电话是6158-3138 6158-3138。 嗯，这还有这种有遗忘的啊、 嗯、 这位朋友呢是这个想求购一个望远镜，昨天听说有个朋友是卖那个军用的望远镜是吧，双筒的那个， 他就是找西三旗的一位有望远镜的朋友， 对，那电话他忘了，说请您给我打电话，电话是1530206001215302060012。 对，人家找的是西三旗的有望远镜的一位老弟 啊 嗯， 如果是西二旗的一位阿姨，那你就别跟人联系了啊，人家是找的这个有名有姓的啊。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找朋友，找的是小学同学，看看他们是哪个区的啊，是 宣武区， 宣武区，老宣武区啊、嗯、叫做后孙公园小学， 这个断句啊，这个北京人是这么念啊， 啊、 后孙公园 什么 后孙公园， 哎，怎么还听出别的地区的味儿来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地儿， 在琉璃厂 哦、 你 那有个公园是吗？ 不是，后孙公园，你不要公园两个字一起念。 哦，我以为是个公园，然后附近有个小学所以叫后孙公园呢。 你知道虎妞他们家 不知道 和祥子 不知道 都在这旁边不远 啊、哦，就这一片的啊、哎、 对对对， 哦，他们是1963年毕业的、 嗯、 我念不好，你来说吧，后孙公园， 对对对对 就这个小学的啊， 1963年毕业，叫夏桂英、李松鹏，想找这两位，现在同学要聚会了，想寻找这两位女生，希望本人或者是认识他们二位的能帮着联系一下同班同学，叫马书记，电话是1312117279313121172793。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都要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分享啊，不过基本上好像也被我们说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嗯、 但是下面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一位七旬的老朋友老年人、 嗯、 他说10年前啊发觉这个有耳鸣的现象，而且出现了听力下降，现在呢左耳右耳的听力受损状况呢分别是叫做极重度和中度、 哎、哦， 他说我目前的这种情况啊，我的出路是只有配助听器了吗，就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那如果说只有这个出路的话呢、 嗯、 配什么样的好， 您如果说已经知道自己的左右耳听力受损状况极重度和中度，我相信这不是您判断的， 对， 这个是去医院做检查查出来的。首先说呢，耳鸣的确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耳鸣，而有一些耳鸣呢也的确是会导致人们的听力呢受损，有一些是可逆的，也有一些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可能会彻底的逐渐的走向失聪，这些呢都是随着病情发展去进展的。既然您已经找了大夫看了，遵医嘱就是最好的选择、 嗯、 这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这类的求医问药的我们都是给您这样的答复，经验只是在于我们一些小病啊，有时候说大家互相交流交流有什么好的什么偏方啊，这些了解了解是可以，但是真正的这种大的疾病听大夫的比满世界打探小道消息还是要靠谱的多。 对，那目前来看呢，就是通过您的这个上下文我们分析啊，就是说目前您已经是这个状况了，但是一直没有配助听器，那我们收音机前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或者佩戴或正在使用助听器的朋友呢，可以跟您分享一些使用的经验或者什么注意事项、 哎、这是可以的、 哎、这是可以的啊，配什么样的好啊，哎，哪个地方配更精准啊，这个应该到医院吧， 对 啊，就是哎，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话题啊，那至于具体该怎么做，首先要遵医嘱啊，这是最科学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他是想问一下啊，应该也是跟不孕不育有关系， 嗯 嗯，他是弱精症想要孩子、 哦、 但是呢看过一些中医啊吃药，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他说听以前帮偶说过，说鼓楼中医医院 说有治这个的，说那位去过的朋友啊，或者哪位去过的朋友能不能给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找哪个大夫呀，求大家帮忙。嗯，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3521131168，13521131168，这种事儿别给人家瞎支招啊。 哎，对对对， 一定您真的确实有体会， 因为 不靠谱的地方，这种小广告满天飞的地方真的是不能去啊。 越是这类的情况，越是容易被那些骗子医院们盯上啊，别轻易的去信那些，咱们一定找正规的三甲医院。而且您必须有一点要明确啊，这类中药调理也好，西医的治疗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需要 有一定的时间。对，而且跟您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说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呀，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去这个最后检测的那个结果上数据有很大的起伏，这个您千万别着急啊。 好，还有就是说，即便是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未必就一定能圆你一个要孩子的梦。我们真的得把手话说在前面，大夫可能也会跟您这么讲。 是的， 对，这个东西它不能抱100%的希望啊，大夫也不是万能的。 对， 好，有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反馈以及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物品转让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多功能的按摩器，他这个自我介绍啊，说是方便灵活，快慢速都有，他用了2个月效果很好。 那您不留着还给转了？ 我也是这个想法。您怎么就不接着使了呢啊，万一哪天是吧哪儿又不舒服了呢。好，转让价格是150啊，电话是13691477537，13691477537。 这位朋友转让电磁茶炉，半球牌的，没用过，80元，在西客站东，电话是13601160467，13601160467。 不是电磁炉啊，是一个电磁茶炉啊，大家听清楚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厨房用的不锈钢的大个儿的保温桶。价格呢可以商量，电话是13911122308，13911122308。 这是指那种大食堂那种吗？还是保温桶？现在家里面干嘛使？以前是弄绿豆汤什么的，是往操场上运什么的用，现在干嘛使？ 我一听保温桶，我老想着就是过去就是不是有人带饭吗？ 哦，冰号饭， 冰号饭、 啊、对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带冰棍儿， 对对 对, 对， 可以往里面放。 是， 但是您说的这个不锈钢的，应该跟过去那是外面那壳是塑料 的，里面就是一个就像暖壶胆似的， 抽真空了。 对、嗯，这个现在也有不锈钢的，但是您这大到什么程度啊？ 不知道， 没有具体说啊。 对。因为没说价钱， 也没说价钱，也没说尺寸。那我们说下面这带尺寸的吧。 折叠沙发床打开后是个1.4×1.9米的双人床，平时呢就是一个三人沙发，无论当床还是当沙发都挺舒服的。80元就转让，东西在奥森公园附近，电话是13391691075，13391691075。 下面还有一个大沙发啊，这位听众呢有一个米白色的大沙发，长是3.2米。3.2米应该是三人的了吧，宽是将近1.093米，另外呢还带一边榻，长是1米，宽是0.7米，有8成新，80元就出手，这80啊、嗯、还可以吧， 带个那种公主榻是吧。 哎，对，就一大沙发在旁边配一榻 拐角， 上门自取啊，电话是13681207566，没说在哪儿，13681207566。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丽人电饼铛，是那种双面加热的，60元，自己家也是用了几次，很好用。如果您要是要的话呢，我再送您一些其他的厨具。 他怎么送这么多东西啊？ 看啊，送的比那个还好，我觉得 还多是吧。 美的汤锅一个，奶锅一个，不粘锅平底锅俩，2个全新的水杯，1个陶瓷杯，俩菜板，俩刷子，1个漏勺，俩全新的削盆器。您是打算以后不开火了吗？ 不过了， 一个全新的锅把手，一个防烫手的加碗器，哎，那东西挺好的 啊， 腾个什么东西能那个直接给加出来，一个电热水壶，一盆绿萝， 还饶一盆花儿。 东西在顺义区城区东大桥环岛附近，电话是13641037732，13641037732。 我估计啊，就是打包啊，这一堆东西 搬家了， 哎，厨房里面东西就等于半买半送的啊，就全送给谁了啊？ 是， 嗯，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3641037732，13641037732。好，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好吧。还有听众呢提供了几条信息也蛮有意思的，说你们知道现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还有丹佛这些城市 啊， 很多人时尚啊养什么啊，说养鸡， 养鸡、 啊、对，我刚刚还真的查了一下，就现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啊他们养宠物鸡，宠物鸡啊，不是咱们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蛋啊，反正就是宠物鸡，还有的时候还装在包里带出去，很漂亮的那种宠物鸡啊。 哦， 这位听众说有一阵儿啊他去过英国、 啊、 说当时那儿的人特别喜欢养那种非洲小刺猬，就迷你的特别萌、 哦、 说有的女士呢还把它那个搁在包里面当成一种就是时尚啊，一种装饰， 不怕扎着啊。 我估计那个迷你的应该是应该不硬，迷你的吗？ 养个豪猪好不好？ 没养过啊。还有听众提供说可以养斗鱼，就 battles 嘛，英文就是斗鱼，说也叫做星罗战斗鱼， 呵， 是很漂亮的鱼。说宠物店、水族馆都可以买到，而且有不同的颜色。说它、那个、 一条鱼占一个那个罐儿的， 我不知道、嗯、啊，是不是那个呀？ 是那个， 是那个， 俩只要搁一块儿，互相就开始掐，一定掐死一个算。 哦、我知道了，那个摊儿上也有卖的、嗯， 有卖的， 有的蓝的、红的都有， 对对对， 是吧？说还有面纱，那尾巴特别好看。说另外那个鱼其实挺好养的，哎，干杯的、 哦、 挺好养的。还有听众说豚鼠，说最初来自南美洲， 哦、 现在已经完全被驯化了。荷兰矮兔子什么之类的，反正不管您给小朋友送什么样的小动物，首先一定要去正规的宠物店买。 对，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在网上买，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故事嘛，就说有一个女孩在网上买了条什么蛇，那根本就不允许买卖的、 哦、对， 结果自个儿被咬了，还是一条毒蛇， 而且有很多还是国家保护动物。 对、 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去买卖的话，您可能就已经在触犯法律了。 包括有一些鸟类啊，不是所有的鸟都是可以这样子的啊，大家一定要在规矩可循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比如我们这里面现在呢已经不帮大家转让和求购电动车了，但是依然有听众呢还发布这样的信息，可能您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呢再重申一下啊。 哎，我们对于电动自行车呢，北京市呢已经发布了明确的这个通告，给大家现有的存量电动车有一年的缓冲时间，也就是到明年的七月份以后，电动车就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啊，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跑的，人家专家说了，99.99%全都是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严格的说，那些车都属于电动摩托车。明年7月1号以后，这些车就都不再允许上路行驶了。所以现在还骑的这些朋友，赶紧这一年与这个怨气，其实您要能想 开了骑是吗？ 其实您要能想通，现在就别再骑了，因为它真的不安全。 不安全、啊 哎。对对对，到明年之后，这些车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所以对，我们就不多评论了，大家以后就不用在我们这儿发转让或求购电动车的信息了，因为您发了我们肯定也播不了啊，有规定是播不了的啊。好，我们再来看新出来的一些问题啊。红花网友红花问了，有绿叶吗？红花问说，我想买魔芋粉，但是不知道哪个超市卖，求助帮友们。 对， 就是像问这样常见的一些日用品食品的朋友，大家最好写一个区域，就说我比如说在哪儿，我在日坛公园，我在地坛公园， 这附近哪个超市有卖的、 越近越好。您说你想买，我们真给您吃大兴去也不合适啊，说就那儿有，如果说只有那儿有也行，是吧？ 是， 但这个东西它不是很难买啊。魔芋粉不是超市一般的超市都有吗？我看到过。 是吗？ 啊、不难买呀、就是卖，就是好像都是卖那个什么豆腐呀，它在冰箱啊、在冰箱那块儿， 我估计 卖豆腐呀， 有可能就您家附近的超市就有， 大一点的， 只是您不知道在哪个柜台，会不会是这样？ 有可能，另外您可以问呢、 问问， 那里面那么多服务员，您问问他们都挺门清的啊。 哪位听众知道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对，就是您没画片、您不画片，这实在不好帮您、 太大了、 还有几个是手机和什么电灯泡的问题啊？ 先说说电灯泡这问题吧。这位朋友呢，也是 电灯泡。 他呢是买了一个台灯啊，这台灯呢还挺好的，名牌呢，里头呢有一个不透明的白色圆形灯泡，我一看呢上面写着 LED4W， 就是 LED4 瓦，他说这是不是就是液晶灯泡啊？我是想问问我能不能把它换成老式的那种透明的白炽灯泡，就是以前咱们国家普遍使用的那种白炽灯，因为液晶显示灯泡啊，节能灯啊，我这眼睛只要一看那个光，我就觉得它刺眼睛，眼前会黑，头也不舒服，而且觉得颜色也失真，所以我想换掉，这个能不能给指点一下？是这样啊，您的这个液晶灯泡的这个是什么？LED 二极管的这个灯泡啊， 它是没有办法在您的这个台灯上换一个40瓦的普通白炽灯的，因为整个背后的那个电路包括线的那个粗细都不一样，节能灯也好 LED 的灯也好都非常的省电，功率是比较低的。白炽灯现在其实在咱们北京来讲，如果您在正规的商场超市已经买不到了，因为咱们国家已经很明确的大范围的把它作为一个陈旧产能进行了淘汰，现在您要买到只能可能是一些集市上啊什么那些地方，有的地儿可能还有，我们已经全面的推广节能灯和 LED 灯组了。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给您一个建议啊， LED 节能灯我们为什么要用它来取代白炽灯，因为它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环保。白炽灯40瓦能够实现的亮度，对于我们的节能灯来讲可能只需要7瓦就能够实现，而对于 LED 灯来讲甚至于只要2瓦3瓦就能够实现。您所说您看到它觉得刺眼，有可能是您这个灯买的功率啊大了，您把它再降一档，调的稍微暗一些，然后颜色上咱们现在 LED 也好节能灯也好都有日光色暖光色甚至于模拟原来的白炽灯色这样的颜色出现，您去挑选相应的颜色，小功率一些暗一些，您试试眼睛能不能承受。我不建议您继续使用白炽灯的这个东西，因为用不了多久这东西您就彻底买不着了。 说完了， 说完了， 好， 你也都没听懂我这 我没顾上听，我这眼前的事儿太多啊。这位听众怎么说，还可以养金丝熊 啊？金丝熊也是那种 小可爱是吧？ 小鼠式那种。 哦， 对对对对， 我一看熊我就跟听到电灯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咱们仨都在的话，谁是电灯泡？ 姐同妹。 哦耶 ，Give me five。好吧，开个玩笑啊，快乐一下啊。这位萨拉也问了个手机的问题啊，这都归你，全都归你啊，因为有人说你聪明嘛，我还琢磨你说哪句话就看出你聪明来了。 我删手机，心眼多，你知道，他是华为手机。以前曾经做过手机的截屏截图，删了还能不能找回来？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其实说过很多次啊，理论上是存在找回来的可能的，但是谁也不敢给您保证，因为您删了以后我们手机还在继续的使用，如果新的信息的写入侵占了原有的您那个删除那个空间，这个文件就会被破坏，就找不回来，但也有可能能找，而找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也会花一些钱。您想找回的这个东西重要性到底如何？您是否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您把这些方面权衡以后，可以送到我们包括中关村呀、百脑汇呀，很多这些电脑市场都有一些专门的柜台是能够做数据恢复的。 嗯， 您可以去问一问。 哎呀，你说这样一期全问的是手机的节目，我是不是可以歇了呀？ 那你负责提问，我负责回答。 好吧，提问回答。四季平安也是问了，说手机老是显示云空间已满，我该怎么办？他把里边那个都删了，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解决不了，您的云空间已满，哎，您手机 您得删云去， 对 吧？ 您得去您云里的。您是什么牌的手机？您的云空间是您的手机厂商自带的，还是用的第三方的百度啊、腾讯啊等等这些？您得到那里头去，把地儿去腾一腾，也可以通过电脑端，也可以通过手机端去做。 好，还有一个四字辈的啊， 四字辈的， 就是网名是四字辈， 哦， 四月天也是说，他说一个手机有两个支付宝的账户，一个是手机注册的，另外一个是邮箱注册的，所以用起来不方便。他说我能把这俩合并吗？ 早就该合并了，您进那个邮箱的那个也行，进手机的那个也行啊，它里面会有一个选项，绑定邮箱。如果您要进邮箱的呢，就是绑定手机，这俩您挑一个，把您的那个手机号跟这个绑上。如果人家说啊，这两个手机，好，不是这两个账号啊，那个手机说已经被别的账号使用了，您不能绑它，那您从此以后啊，您就把其中的一个注销掉，再把注销的这个的邮箱号绑到留着的那个手机号上，合成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您的确这个一个人的名下留两个支付宝账号没什么太大意义。 行，反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慢慢也掌握规律了，就是等你在的时候 啊， 再问一些关于手机啊、电脑派方面的问题。季彤可以，但是他没有你更可以。 谢谢 就是我肯定就因为我的事儿都是他解决嘛，我的问题都是你解决啊，好吧。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说肖邦乐说曾经养了一只蜗牛，养了7年， 嚯， 说我们没吃它，吃了它是高蛋白啊， 嗨， 这 啊，我们必须把这句说出来啊。可能没准当时买的时候可能是想 吃的， 哎，就没吃，没舍得。说夏天我们还喂它西瓜，还特意拍了张照片呢。照片我们没有看到，哪天您有空啊，给我们也发一张，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大蜗牛吃西瓜可快了， 是吧？ 它那个牙，虽然你别看它那嘴小，里头实际密密麻麻的上千上万颗牙。 那小小蜗牛呢？就是 一样， 就那水妞也是那样的。 也是，其实里头是极其密集的小细牙，它吃菜叶子， 它有上千颗牙。 嗯，在那里头。 哇塞！如果说用显微镜看的话， 就是得 那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场面了，是吧？ 嗯。 哎呀，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 跟错似的， 一个小水妞哈，居然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我们来看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这位说想咨询一下啊，西三环或东三环附近哪有可以滑冰的场所？ 东三环我倒还真知道， 或者是交通方便点的地方也行。这个听着特别逗 啊， 他到了夏天的时候他就问哪儿有游泳馆，这附近到了冬天就哪儿有滑冰场，好运动啊，好动，挺好的啊。 那问题大西头大东头，您是两边都有宅子？ 那也 挺好的， 不见得呀，人那宅子他300公里长。 东三环离我们最近的国贸底下就有，国贸2期吧。 啊、 哦，地下 冰场， 有大冰场， 是吧？ 对对对， 行吧， 啊，这 坐地铁也挺方便哈。 对对对，是 13161809132，13161809132，但是是不是比较贵呢？一听国贸都觉得好像特别高大上，特别贵。 对，反正 应该是比其他的一些地方稍贵一些，因为人家那个地方在那儿，是吧？环境在那儿呢哈。好，有没有更加接地气儿的啊？比较。这个性价比高一些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听说珠市口那儿有卖五裙五鞋一条街的， 嚯， 现在还有吗？ 我估计就是 曾经确实是有， 那有一个什么什么市场， 文化一条街，全都是卖这些的。他说到那儿坐哪个公交车呀？我想去看看。首先，先请住在那附近的听众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就那一条街 还在不在？ 那条街估计不一定在了，但是可能那些店个别应该还有。 哦， 好多他们有人买这些东西会去舞蹈学院那附近。 对，应该是在这些地儿是最多的。 联系电话是13020062004，13020062004。下面这个问题啊，是一位女同志的问题。 他说：“我想问一下，女同志啊，50岁了，养老和医疗呢都交够了15年，哎，哦， 都交了十五年。” 但是医疗呢不够20年，请问大家差5年的话我需要补交多少钱？谢谢大家。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啊，这位同志，得根据您之前的这个对缴交的这个情况，就您缺的这5年，如果说您想一气儿给它补齐了，现在好像咱们新的这个社保的这个政策呀，已经是得是如实的去缴交。如果您去补的话，有可能是按照您之前所漏交的那些年的那个收入去补，也有可能是按照咱们现在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是只为凑年限的话，最低工资标准去按相应的比例给补上。但如果没有单位负担的话呢，那个人负担部分和单位负担部分您都得自己把它乘下来 啊。这跟个人的比如说什么工龄啊，什么什么职称啊，什么这那的有关系吗？ 跟工龄职称没关系，它只跟你的收入有关系 啊，这跟钱有关系， 给你的薪水开多少，咱们现在是要求如实上。 行吧，有特别明白的朋友啊，或者您刚刚不久前办过类似事件的朋友，或者刚刚从人事部门退休下来的朋友，应该都对这个比较了解啊，可以跟这位女士分享一下啊。电话我们再说一下。哎，哪去了？ 下面， 这儿呢。哎，哪去了？ 这儿呢，这儿呢。 13264065025，13264065025。好，我们赶紧啊，说点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想求购，这我真都不知道这牌子还出自行车，普利司通，出轮胎的那家，你知道吧？ 人家大白兔都能坐润唇膏了，普利司通怎么就不能出自行车了呢？ 这自行车这轮胎得多厚实， 结实 啊！别的都没有，就是只要是这牌的自行车就行啊。13693207485，13693207485。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24的女车，能用就行，希望在50块钱左右，东西最好在东二环光明楼附近。电话是13621104770，13621104770。 这位朋友呢想求的是电动轮椅，没有说具体要求啊。昨天有一电动轮椅还不错哈，不知道出手没有。 富邦的那个。 对，13552801312。 这位朋友呢需要一块篷布，他没说是多大的，我估计就是家里要开个什么 小卖部什么的，上头搭的那个棚子 啊，或者是遮阳防雨的那种， 哎，对对对，类似的那种塑料布。13641234434，13641234434，我这儿求购的， 我有， 你看一下这儿， 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望远镜，怎么最近求望远镜的这么多呀？ 有人给开了头了呗， 在五道口附近。 嗯， 15801689538，15801689538。 这位朋友呢，求购全新的苏泊尔煎锅，价位呢，希望在80块钱以内。电话是15011139242，15011139242。 这位听众啊，想求购一辆车。啊，要不是自行车啊、嗯、也不是什么儿童车啊，人要金包，什么 金杯 面包车、嗯、金杯啊、嗯、要新一点的，成色好一点的。他好像上次听帮帮团里面转过一辆，但是呢就错过了、哦、他说哪位还有啊，或者那位您要是没出手的话，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啊，要成色好一点的比较新的金杯面包车。电话是15510020933，15510020933。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愉悦牌的吸痰器，最好是全新或95成新以上，有发票和保修，配件齐全，运转正常啊，不能有质量问题。这是人家真的急需的，看来是啊，15811461675，15811461675。 嗯，还有一件事呢，得请大家帮个忙。还记得昨天有一位朋友就是照顾一只小猫吗？ 对， 灰色的那个。 嗯， 他是这样的，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播出了，其实有好多听众给他打电话，当时呢有一位男士说他今天上午过来，但是到现在呢他联系不上他了。 嗯， 他挺着急的，他说我本人啊有那个呼吸道的疾病， 对， 确实养不了猫， 养不了、嗯、 所以下午给他打电话的朋友就他没留人的手机号， 是 如果还有这个愿望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谢谢这些好心的人士，这位女士也很好心，就自己有这个问题还一直照顾这个小猫， 是 照顾着他啊。他的电话是13693227615，13693227615。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这个猫的简单的情况啊、 哦、 也有这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啊。 好的， 行，赶紧转让的啊。 嗯， 哎， 这位朋友，这是 这儿呢，嗯， 小尺寸深色的电脑桌，50块钱，在知春里，18311151952，18311151952。这位朋友呢，这是一架61件的电子琴，没用过几次，想转给有需要的人，100块钱。琴在良乡，电话是13641111238，13641111238。再说个乐器吧， 嗯， 奇美的口风琴，小朋友用的，转让10块钱，13522408172，13522408172。 嗯，这位听众呢，还感谢大鹏啊，就是刚才问电灯泡的那位，他特别逗、 哦， 他说我打过他们那个客服，问了七回七个答案，有的还说不清楚。客服有的时候他不是专业人士，他不是像这个维修的工程师，他能说明白啊。他说有的说能换，有的说不用换，他都把我给说晕了，所以才求我们帮忙团帮忙的。那大鹏说的您明白了吗？这是第8回， 嗯， 但愿到此为止。 他还补充了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想呢？就是因为他以前一直觉得现在这节能灯不舒服，所以他趁着还能买白炽灯泡的时候 囤了好多、啊、 对，国家没限制的时候他买了一堆，所以这还是够用的。您可以找原来老式的灯座，别用这种 LED 4瓦的，您找一个同样能坚持就是能支撑40瓦的电路的那个台灯座都是没问题的。 行吧， 嗯， 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在我们帮帮团啊愉快的解决啊。大家如果有特别懂的话也可以跟这位听众互相的交流一下啊。还有那个想学滑冰的朋友，我们这位叫做 LJY9132 的朋友说，几个朋友的孩子想学滑冰，但是觉得那个国贸比奥森的还便宜，奥森太远了。 就国贸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贵，他意思是说，是吧？ 对，就我们感觉嘛，他在哪个地方那儿什么都挺贵，是不是这玩意儿也挺贵的呢？也不一定啊。当然，每个人他的心理价位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个缺点，说国贸那个冰场的缺点啊，就是比较小，速滑不合适，因为它比较早嘛， 对， 所以它没有那么大块，而且它占那么大地儿，它